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米爱尼的纪实文学作品《大汉御医》。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每次出场都会带一串头衔，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其中那位屡屡被提起的中山靖王，陵寝就在离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也就是著名的满城汉墓。50年前，满城汉墓因一次国防施工中的意外被发现，再现了2000年之前的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西式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婉之墓揭开神秘面纱。而事发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被世人所惊叹。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通过大汉御医了解满城汉墓的挖掘过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满城位于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距县城西南 1.5 公里的灵山，海拔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其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名凤凰山。传说古代有位君王临滇远眺，见主峰居中，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最后安葬于此，故此山更名为陵山。满城县境内有三个与陵相关的村子，北陵山村、南陵山村与守陵村。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为王侯守陵的，至于是为谁守陵，陵墓何在却无人知晓。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在这里被意外发现。满城汉墓如今已是4A 级景区，步入景区，沿着路旁指引牌拾级而上，行至山腰，一瓶千古之谜由此揭开的石碑立于一个大门紧闭的山洞一侧。据石碑记载，1968年5月，解放军某部在此处进行国防施工时，打穿了中山靖王刘胜墓南耳室的顶端，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墓被惊醒。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备战备荒及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国防战备工程建设，灵山地区也不例外。北京军区工程兵第6工区165团8连的战士们，为了完成一项高度保密的国防工程，开进灵山。1968年5月23日，8连3排11班上早班，中午12时，爆破手柯有文、于振柱、张世林装填好炸药，又在作业面的底部放置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一声轰响，山体震颤。按照惯例，此后的工程要等落实稳定，尘烟散去。班长李希明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午饭，自己留在爆破场地值班。让李希明感到奇怪的是， 通常炸药爆炸以后，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炸洞口飘出来。那天爆破后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洞口却一丝烟都没有。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代理排长曹培成提前吃完了午饭赶回洞口。李新明对曹培成说了这一奇事，两人担心爆破是否成功，所以当即决定进洞去看看情况。两人进爆破洞后，见里面的碎石没有平时多，也完全没有烟。他俩突然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李新明向洞里扔了一块石头，根据落石声音判断，黑洞很深。他又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伸进洞里丈量，发现洞深大约6米。他们决定下到黑洞里面一探究竟，于是用钻杆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捣碎，把洞口扩展到一米以上。 这时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曹培成叫李新明和一名战士到洞外抬来一根6米长的圆木，正好抵到黑洞的底部。战士们又找来电线，接上灯泡放入洞内。一切就绪后，李新明、曹培成和三个爆破手一起顺着圆木下洞。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在洞的深处，几名战士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瓶瓶罐罐。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李新明他们意识到，这个山洞很可能与当地传说中的亡灵有关。于是，他们捡了几个暴露在外、相对完整的器皿带出洞外。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两位专家也来到了满城。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少宗是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考古专家，并全程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他说，当时施工部队上报到团部后，省政府派我和孙德海前往现场查看。经初步勘察，专家们发现整个洞底几乎被一些排列有序的大瓦片覆盖，瓦片下面还有许多朽木。洞室的北侧摆放了十几个方形的陶制大酒缸以及成堆的陶器，从酒缸的顶部不时传来水滴的声音。缸的表面有很小的石钟乳，在其西侧还有一座更大的洞室，经初步测量，它的高度有6-7米。从钟乳的生成可断定，这个洞是个石灰岩洞，墓穴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最令专家们振奋的是这座古墓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随后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这里的中山指的是历史上的中山国，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灵山古墓中出土铜器上的中山内府字样接近汉隶字体，铜器造型和工艺属于西汉风格，也与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由此可断定，这座墓是西汉时期的，它被命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从这些初步考古结果可以断定，满城汉墓是一座2000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这里很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中央。 1968年6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再次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嘱咐他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了，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英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所谓情况还好，是指考古所人员相对完整齐备。当天上午10点， 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银两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银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现年91岁的卢兆银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了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考虑周全，算无一策。6月25日上午，一个由周恩来亲自批示、郭沫若一手组建、部队护航的超高规格的考古队启程离开北京，向满城的那座大墓进发。6月25日启程当天，考古队在军车的护送下到达满城，而后即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发掘队。以往考古队对一个古迹进行作业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百姓参与。考古队到达满城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五点起床，七点吃早饭。虽然气氛紧张，但是考古队却一刻也没有耽误，展开了工作。6月26日一早，卢兆印他们就爬上灵山，开始考察墓地现场。卢兆印发现，海拔200多米的灵山是由三个连在一起的山峰组成的，居中的主峰最大，山顶也较为平坦，主峰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各连接着一座小山峰。古代贵族官僚通常选择这样的地形作为墓葬之地。战士们意外炸开了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因为古墓的发现，部队在当地的国防建设工程全部停工，原来负责施工的工程兵部队负担起了两个新的职责，一方面参与考古，配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同时也是警卫队，严密守护着考古现场的安全。 好了，米爱您的纪实文学作品《大汉御医》，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纪实性作品一般都具有解密性质，所以要注意情节的起伏和节奏的变化，这对于读者才有吸引力。当然题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越是重大题材，越是此前的保密程度高、社会关注度高的，越有吸引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纪实文学作品的下半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年轻英俊，性情豪爽，多才多艺，剑术也十分精湛。不久丹麦王国变故不断，先是国王老哈姆雷特突然暴死，据说他是在花园午睡时被一条毒蛇咬死的。接着老王去世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宣布下嫁老王的兄弟克劳迪斯，并将丹麦王位拱手相让。哈姆雷特王子非常敬爱自己的父母，老王的驾崩使他悲痛万分，而母亲不等父亲坟上的土干，就急匆匆地别抱琵琶，更令他心碎。忧伤之中，哈姆雷特把前后发生的事件分析了一番，不由得怀疑父亲的骤然去世和王位的迅速易手都有可能出自叔父的阴谋，而母亲也可能是一个参与者。想到这一点，哈姆雷特